就在这时候，乔家突然听见了脚步声，声音很轻，因为楼下的灯一个都没亮。如果不是乔家现在关了手机没烟可抽，或许他都未必能听到这点动静。下意识的，他绷紧了神经，慢慢的挨着墙壁蹭起来。他一层一层的顺着楼梯往上移。 如果是住在这里的人，没人会刻意放轻了脚步回家。 这么小心翼翼，不是做贼，就是有其他目的。这里是警察宿舍，估计周边的人都清楚。这么晚了，摸上来的人横竖不会是什么好人，尤其是这个时间。乔家几乎能确定上来的这人是谁了。他屏着呼吸往上一点点地挪动着。过了半层楼的时候，发觉楼梯里被放了一辆自行车。他要是想完全不发出一点声音地蹭过去，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乔家只能卡在中间，大气不敢喘地隐在角落。也就亏了这是在晚上，如果是白天，基本上一抬眼就能发现的。黑暗之中，乔家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他猜的没错，来人是走到郭林的门口就不走了。虽然他现在不能探头去看到底是谁，但凭着一股感觉，他也知道肯定是华淼。这下不再是怀疑，而是百分百可以肯定，华淼要报仇的对象就是郭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任何动静，华淼只是站在门口，似乎什么都没做。乔家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维持着不太舒服的姿势缩在旁边。地上冰凉冰凉的，透过他的衬衫渗透进四肢，却远没有他心底一直悬着的那口气来的冷。就在他心里把华淼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一遍，念叨着这人怎么还不走的时候，有点突兀的，他觉得对方似乎是也往楼上来了。 我操！ 头发猛地开始发麻，乔家自己撑着身子的手微微有点抖。千钧一发的时候，如同打破楼道空间一般的，突然响起类似开门的声音。郭林对门，好像有人要出来。乔家下意识往后缩。趁着楼梯间的灯光，他余光扫到了华淼，伸手很快地窜下了楼，不过是晃了一眼就不见了。闭上眼睛，乔家小心地呼出一口气，觉得膝盖以下都软了。不敢再多待，在楼道里又恢复安静之后，乔家也动作很快地下了楼，确认了华淼没停留在楼下，他上了车，急急忙忙地回了住处。但是这件事没完。知道了华淼的目标肯定是郭林，乔家一晚上几乎都没睡踏实。华淼既然都能找到郭林住的地方，如果真要下手，就算他郭林身上带着枪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找不到郭林，这人就好像突然之间消失了一样，怎么联系都没半点音信。乔家不敢再冒险去郭林那边等人，他总觉得华淼大概已经在怀疑什么了。这个时候他只要行差踏错一步，可能下场会比郭林还凄惨。可是托别人传消息的话，他又不知道能找谁。线人跟警察的关系就是这么可怜到有点可笑。在又耗了两天之后，乔家的神经终于被绷到了断裂的地步。他知道华淼已经准备就绪了，只要郭林一露面，下场就是死路一条。他不信一个毫无准备的小破警察可以躲得过怀恨这么多年的职业杀手，尤其是暴风在背后还提供了所有支持。当年的事纯粹是郭林走运，而运气这东西是最禁不起赌的。所以乔家在下定决心之后，找了个借口在暴风安排好的酒局上中途开溜，按照调查好的地址去找了一个人。耿伟从来没有过深更半夜的房客，他起来开门的时候，看了眼墙上的时钟，指向的是2:20。开门之后，外面站着乔家。这个他怎么想都想不通，怎么会出现在他家门口的人，在开门之后就说了一句话： 郭林去哪儿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乔家停顿了一下，整个脸上的线条都僵硬的透着一丝不甘愿的紧张。 我是郭玲的线人，有人要对他不利。 耿伟活了这么多年，竟然见到了会自己暴露身份的线人。耿伟和郭林的关系，乔家纯粹是猜的。因为之前他被怀疑跟黑狗和黑二的死有关系的时候，一心让他招供的就是耿伟，那点担心不像是装出来的。所以这两天他反复琢磨，唯一能想到的还算靠得住的人就只有耿伟。为了查耿伟的地址，他还花了不少的功夫。暴露身份当然很冒险，可乔家很清楚，如果他不说实话，以自己的身份，耿伟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什么。只不过乔家并不知道，在他找上门之前，耿伟就怀疑过他跟郭林的关系了。毕竟他跟郭林这么多年的死党，那小子什么性格他再清楚不过了。当年就算孟哲也没让郭林关照到这种地步，这三番四次的说是素昧平生，他死都不会信。耿伟只是没想到乔家真敢跑到他跟前来承认自己是郭林的线人。当然最让他吃惊的还是乔家带来的消息。 你说有人要对郭玲不利是什么意思？ 两人现在面对面坐在客厅，耿伟对乔家的印象暂时还没办法从助纣为虐这种角色里抽离出来，所以就算知道他是郭玲的线人，也还是带着几分敌意。乔家倒是不在意耿伟的态度，对他来说本来也没打算跟眼前这个警察联络感情。这世上的警察除了郭林，在他眼里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他不耐烦地皱了下眉。 华淼这人你听过吗？ 没有。 没听过你自己去查，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是什么人。总之这人现在在市里，我找不到郭林，你告诉他最近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这个人是来要他命的。 乔家说完了站起来就要走，被耿伟一把拽住。 话没说清楚，你别想走。 这大半夜的摸上他家，甩出一个他完全没听过的人，什么都不解释就说这人要郭林的命，乔家真的不是来闹着玩的吗？ 话我交代到了，告不告诉郭林你自己看着办。 你威胁我？ 那要看郭林的命对你来说值不值钱了。 乔家一早也没打算说太多，因为他根本就没那个时间。 我从往你这里来已经关机超过了两个小时了，再想留我你得掏枪。 言下之意，他并不承诺不以暴力解决问题。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跑来找耿伟，乔家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从抬手敲门他就没有一刻不后悔的，但是就算后悔也到了这一步，乔家只能把风险压缩到最低。哪怕明知道他解释的清楚一点没什么坏处，他也还是没办法继续冒险了。有些线跨过一步跟跑出去百米不是一个概念，雷池可以越，找死就不必了。耿伟看出来乔家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之前审问过乔家，很清楚对方属于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人，僵持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他也没有继续纠缠。乔家为此对耿伟的印象稍微好了一点，他临走前回头看了耿伟一眼。 如果郭林方便，让他联系我。 对方没有给他任何承诺。从乔家出现到离开，一共停留的不超过15分钟。如来时一般，没有惊动任何人。